彩虹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万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？女人啊，别无他求，盼你此生永久。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再一口热汤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几分醉心被谁偷，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难再回头。睡在我第一个秋，为我埋下一个梦，与他人中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？别无他求，叹一次真的永久。喝一口热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再一口热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心被谁偷，